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107集。 这一题一定要做出得数，不可能扔在这里以后再想。可是没纸怎么办呢？用手机记事本做？不行，很多字符打不出来。 夏九家一偏头，正好看到沈西宽阔健壮漂亮的背，充满了力量。这时沈西也动了动，似乎刚醒。 沈西，你昨天晚上没有洗澡吧？ 对，太累了，今早上再洗好了。 沈西一边回答一边翻身。 别，你就这样躺着就好。 说着右手摸过那个黑色双头记号笔，拔开细的一端扣的笔帽，就在旁边沈西光裸的后背上刷刷地写起算式，笔尖感触十分滑腻。沈西以为二人昨晚心意相通，动是在写特殊的表白情书呢。 写在后背，想想还真是有点浪漫。这是想叫我猜吗？看不到，却能感受到。有趣儿，什么字儿啊？好像有点奇怪。 他不敢动弹，屏住呼吸，生怕破坏节奏，心脏砰砰直跳。一分钟后，夏九家停笔，拍拍沈西的背。 行了，去洗澡吧。 好，宝贝儿。 他大大咧咧地带着自己显摆似的走进浴室，一关上便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对着镜子仔细阅读动宝的情书。只见两块肩胛骨间整齐地写着一大串的解题过程，最后解出答案为2A。 什么鬼啊？情书呢？ 沈西委委屈屈用酒店的洗手香皂前前后后蹭了6遍才终于洗掉算式。白天又去地区医院，夏永和的体征稳定，精神变好，夏九家能感觉得到坠海的阴霾已经过去，其他人的至亲至爱陆续赶来， ICU 不在4楼，住院部的气氛整体比较喜悦。夏九家没有赶到认领遗体那一层楼去看，据说并没有谁尖叫大哭，现场非常平静。整整3天下来，每个人都已经悲痛到了麻木。接下来的几天，失去亲人的家属们一起办理火化手续，而后带着骨灰盒子启程回到各自的故乡。同时轻伤游客陆续出院，与旅行社保险公司沟通协商接下来的治疗恢复，而后纷纷订购机票离开这个八字不合的鬼地方。夏永和也是，他回国进入 LL 大学第一医院继续治疗。夏九家与沈西回到R中上课，杨树国与二人谈话，知道爸爸没出意外，也是大大松了口气，嘱咐他们用心读书，不要多想。因为中间缺席大约1周， 他们俩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卷子，数量惊人。夏九家与沈西哐哐写了一天，只完成了大约一半。到晚自习，夏九家扔掉自动铅笔， 手都酸了。 化学老师在讲卷子，他一边听前面一边赶后面，很难得的没有专心。没有办法，他本以为化学老师会讲昨天发的卷子，没有想到是讲周三留的那套。我跟你说，说完沈西将夏九家右手扯到自己桌面，揉啊捏呀。后面已经知道二人搞基的安仲前后看见了之后不知道该说些啥。安仲将自己的小胖手也伸直放到前后眼前， 你也给我揉揉呗。 前后攥起自己的拳头高高举起，砰的一声重重垂下，结结实实的砸在安仲的小胖手上。 啊啊啊！ 安仲发出一声嚎叫，急忙抽手。讲台上被动作和动静吸引的散打王化学老师转身去看，还发出一个鼻音。 嗯， 接着他便看见靠窗户的六排七排，夏九家与安仲都是嗖的一下抽回自己的手，而沈西和前后则是坐在旁边发出痴痴闷笑。散打王满脸问号，夏九家与沈西谈对象的事情他不知道。散打王忽然转身望向这边，夏九家骤然紧张，吓了一跳。要知道 R 中潜规则是对于没有行动的情侣，老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有行动的，老师必须汇报学校进行处分。夏九家可不想再被校长念叨了，而且他的右手刚才是被沈西强行扯到那边的，而沈西前桌的万宇泽又在睡觉，导致他俩前面没有遮挡。散打王的视野开阔呀，明目张胆的夏九家瞟了沈西一眼。就在这个时候，教室门被敲响，散打王打开门与外面的人讲了两句，回头 万泽宇出来，是你爸爸。 万宇泽从两条胳膊中间抬头，默默地一步一步走出教室。夏九家听说过万宇泽的爸爸妈妈，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但儿子一般般，只有高一期末不错被分到六班，高三甚至越来越差。散打王掩上门走回讲台讲题，然而靠门边的同学清清楚楚地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是个耳光。 我去， 靠门的同学连忙起身趴到门缝上看热闹，同时靠走廊的也时不时扒住窗台望望外头，目瞪口呆，用八卦的口吻直播给周围的人。 我去我去，真够狠啊，我去，往死里打啊！我靠，踹的宇泽贴在墙上转不过来，我每回刚刚离开立马又被踹到墙上，满脸白灰。 理论上讲，这里并非欧美国家，家长教育自己孩子别人没有资格插手，然而最后打得太狠了，散打王也看不下去，终止教学，跨下讲台，开门到外面劝说。门口同学继续直播。 哎，停了停了，哇，万宇泽眼圈通红啊！万宇泽的爸爸叫老师多教训。我去，万宇泽的爸爸说每天都会来，全程站在窗外看过儿子学习。 很快万宇泽回到座位，拿起笔开始学习，可夏九家却是看到对方的后背一幅一幅的。中间休息，夏九家也不敢吱声，直到放学，他估计那爹也走了，才拍拍前桌： 你的后背总是起伏，怎么了？ 万宇泽虽高高大大，却是非常自卑内向的人。 哦，没事儿，一看书就恶心，也看过了医生，做了胃镜说没事儿，是因为精神紧张。我走了，你还不回吗？ 嗯，我不回寝室。 夏永和还在医院，夏九家并不住校，他叫爸爸每天两顿自己订餐，同时自己每晚都去医院陪床，掌握情况，商量用药缴费，聊天等等。 病房里有两张床，但是另外一张是个空床，可以睡。去往公交站的路上，夏九家也有些沉重。 万宇泽的爸妈实在逼得太紧了。 确实是。 大家性格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想当第一名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第一的。如果一个人就希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娶妻生子过一辈子，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出人头地呢？ 能想象得出，万宇泽自己也不开心，心理甚至生理上面都有问题。夏九家作为学神，每一回去见亲戚，大家都会用羡慕的口气跟自己子女说，向夏九家学学，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只能后悔。老师父母爱讲将来只能后悔，可夏九家渐渐发现自己那些一辈子在东北待着干稳定工作的远房哥哥姐姐们也并没有后悔。他们现在已经18岁，性格很难发生巨变。假如在社会中真的想当塔尖，在上学时也会想当塔尖。上学时不想当，工作中想当，而后后悔的人可能并不太多。又打又骂，强迫人当学霸，大家都很别扭，反正起了反效果，让万宇泽厌恶学习，连原本都还不如了。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